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今日出街节目出街是13号， 系七月 7月13号。咁啊嗱，我咧话先俾你听，错嘅你就当前面我哋讲可以讲呢十零分钟，你当冇听过，飞听咗噶啦。如果错就理论上咧，澳门就而家通紧关噶啦，咁样讲。 理论上 啊， 因为我哋系估，我哋而家 系啦，我哋估，我哋估就算嗰个确诊，即系嗰个喺红茶馆嗰个清洁工人确诊咗。本地感染啊，因为疫情几大都唔捻关事嘅，系政治行先，所以一定通关嘅话咧，就而家咧个澳门就控都控咗关嘅啦。 嗯， 可能深圳咧，亦都呢个时候亦都可能已经通咗啦。 嗯， 可能 深圳有条件通咯。 系啦， 我哋普通人去唔到。 系啊，有条件通啦。咁点解咧？因为政治事咧，其实我今日咧，即今日7月2号啊，我录音嗰日吓，咁咧就我就收到。呢、这個廣州市嘅嗰啲公佈啊，咁咧因為早輪咧就廣州又爆，佛山又爆啊，咁就佢哋曾經就封關啊，廣佛就唔同城啦。OK， 以前係廣佛同城啊嘛，啊呢幾年，咁而家就唔同城啦。咁係咩事咧？而家廣州同佛山咧喺7月3号零時就取消咗。呢、这、一個持有24小時核酸陰性出省嘅管控措施啦，咁簡單啦，即係話以前你喺廣佛同城嗰時候就咁行過去，疫情期間即係爆緊嗰時候咧，啲人咧就算你要過去佛山去廣州咧，都要即其實喺隔離嘅啫，你都要有一個48小時嘅核酸報告陰性嘅。你先可以過去佛山，或者佛山翻嚟去廣州啦。OK， 咁如果仲有一樣嘅喎，深圳、東莞，如果係7月5號之前兩地冇深圳嘅本地個案咧，其實深圳已經冇咗好耐啦。 依幾日都冇啦， 冇啦， 唔好話好耐 啦，因為 我哋係預先啊嘛。 係啦，預先啦，係我哋預先嘅。咁其實讀依個都係預先嘅啦。咁如果深圳同東莞咧喺7月5號前。呢兩地咧都冇新增嘅個案咧，咁7月6號咧就取消咗48小時呢個核酸出省證明啦，即係話深圳同東莞都可以同時去廣州啦。 咁樣，即係 總之廣州好奇怪噶，係啲近呢8年啦，我話聲你聽可能，係、哎、讀講緊8年啊嘛嚇。就70几年，中國 建國啊嘛， 真係幾年啦，係、未試過廣州獨立咗嘅。喂，真係喎，即係講係獨立咗嘅喎，即係嗱，廣州其實就係分東莞同埋佛山嘅啫嘛，基本上分開咗呢兩地方，廣州獨立噶啦，係咪啊？而家就係啦，係獨立咗幾個禮拜嘅，原來或者成個月嘅喎。好啦，而家唔係啦，而家終於就廣佛深同城啦。啊，因為去深圳一定要去經過東莞啫嘛。如果你去東莞去佛山，好啦，仲有一樣嘢啦。其他城市喺7月3號就取消咗24小時核酸出省證明啦。即係話乜嘢咧？ 即係完結咯。 全部人 冇問題， 可以翻咗去呢個廣州，令佢再爆都冇啦。啊，或者去坦白講嗱、啊，即係之前咧。即係我都覺得我哋個廣州市呢都係零確診嘅，自從爆完之後呢，你草要喺7月1号之前清零呀、啊、呢樣我真係信唔過㗎嘛，話聲你聽，所以我係覺得認住呢，而家都仲有啲本地確診嘅喺度，隱形病患者嗰啲可能仲喺度啦，係咪先，咁好撚多嘢㗎嘛，好啦，一回復返咪又爆過囉、但爆唔緊要㗎，我成覺得，因為我哋上個禮拜都咁講啦，疫情同政通關係疫情唔關疫情事，因為係政治問題㗎嘛。好啦，而家我哋香港政府由亂變治啦。OK， 咁就個政治形勢好好啦，一片大好啦。 係咪我一定我識諗到落去嘅你放心啦、啊。形勢變大好啦咁梗係通關啦。 嗯。 但係咪真係由亂變治呢 嗯。 定係由亂變次呢邊個次呀、啊、刺殺個次啦。 唔好刺殺即係唔小心刺到㗎嘛。 嘩 即係可能。 如果你都同仇敵蓋啦。 喂 唔好笑。好笑。 我哋唔 好。真係唔屌你囉嗱嚴肅啲。真係其實好嚴肅㗎。即係 唔可以散佈我對警方仇政府嘅仇恨㗎。我哋講嘢要好小心啊！即係我哋講個事實出 嚟。呢個講法嚟㗎、 啊。 其實我就唔出理㗎啦。講真，如果後我係仇視你，我就照講啦。唔係出理嘅。因為係你啊，係你做啲嘢出嚟嘅，你係仇視啫嘛。大佬，哇！如果假設你鄧炳強再出去強姦啲18歲嘅16歲嘅女仔、13歲嘅女仔，假設啊，咁、我唔可以仇視你。 嗯、 你邊度講唔通啦係咪呀係咪先如果林鄭月娥啊走去個屋村度斬百幾人假設啦佢可以入到屋村個計劃係咪我唔可以仇視你唔撚係呀嘛你又政府官員囉你憑咩同我講唔可以仇視你呀我唔會理你呀 ,ok? 嗯 好啦咁呢一所以但我哋呢唔係宣布呢樣嘢咁我坦白講首先我所想用一啲 KOL 嘅人講或者有支咪嘅人講喺張建輝呢位仁兄啦 仁兄 啦就唔係朋友嚟嘅都唔識佢係咪 犧牲咗自己嘅生命。 係啦犧牲咗咪就刺殺個 冇殺到。 係刺行刺個差佬啦行食。 係 嗱呢啲我哋講得好嗱呢啲冇煲冇扁嘅 ,ok? 好平均嘅。其實我喺我哋嘅一啲做有支咪嘅人啦，或者有啲人識嘅人講下，有啲可能有啲人聽下嘅人咧，我哋希望唔好將佢太神化，亦都唔好笑，亦都唔好污蔑佢，或者唔好污蔑佢。 又咪一定係個悲劇咯？ 又唔係死得都係悲劇嚟嘅。就算你係去邊個角度，你認為佢係意思嘅角度，或者你認為佢係一個有精神病嘅角度啊，或者佢係一個。唔知點樣嘅角度咁第二個都係悲劇嚟㗎人死都係㗎無論知點做呢個結局都係這個結局都係一個悲劇 ,ok? 好啦嗱首先有一樣嘢唔好好似蕭山咁第一時間、第一時間就行出嚟話有精神病 冇係咪呀邊段呀、 今日先講完 7月2日你即係你有聽 我聽咗啦即係我聽咗先出嚟同錄音嘅 我未聽 啊因為佢講呢樣嘢嘛我今日又會講嘛知道所以我咪講我係一定精神病㗎啦咁 蕭山 又話佢好多孤僻啊咁樣啦屌你囉啊呢、這個人今日出咗個報告係佢喺維他奶做嘅佢一啲都唔孤僻㗎呢個人。 咪等等先。 佢真係心亡㗎咗。 咪即係蕭山就咁講。 啊有啲精神病啊。 咁啊蕭山有時講啲嘢除咗講疫情都好準啊講美國大選啊最唔準嘅。 等唔理啦屌你囉。佢疫情啊屌你囉英國冇事啊屌你囉爆到咁樣爆到熔斷機制啊屌你囉冇事。 佢係直情話美國歐洲夏天疫情完結。 哎呦搞掉。 好 繼續繼續爆。喂坦白講啦我想講一樣嘢啦我唔想轉蕭山。真係坦白講我都講一樣嘢嘅。你諗下一個歐洲國家背睇下電視你就知啦。冇人唔戴口罩㗎。 唔係我又 乜嘢社交距離呀、啊、我屌你都完全唔講爆撚緊啦。係呀蕭山先話唔爆㗎。 即係我講下我對蕭山咁講啦。 好啊。 即係真實咁講、其實蕭山講嘢好多都好準嘅好老實。 係。 你話人哋燈神講乜都唔準係唔公平嘅唔公道 嘅。 錯嘅。只不過我發現咗一個定律就係當蕭山每一次信心爆棚斬釘切鐵用一啲恥笑嘅口吻去取笑同佢意見唔同嘅人嘅時候 咁就 係燈神啦 ok 特朗普第一次選舉邊、個、 選 特朗普都覺得特朗普贏嗰啲係傻 白痴呀、 係咪有記唔記得 白痴 到過第二次話特朗普贏因為點樣樣又話幾多個州、就算呢個州輸咗嗰個州啲選舉人票都多又衰咗。 好衰咗唔好理解佢真係用佢信仰用嘅。真係啱㗎啦我同阿先生。 疫情都係㗎。佢疫情就係太過上有信心啦。 佢太信科學啊其實 ,sorry。 係。 唔係有時唔係真係科學可以解決任何問題。係。即係佢認為美國係好先進㗎。 唔係佢認， 你明唔明佢真係好撚錯？喂，啱啊，佢真係唔好識呢一樣嘢。佢認為啲外國嘅地方係零舍先進啊、文明啊。喂，佢唔知道，喂，可而家係喺美國仲有人用緊嗰啲唔係官民啊，可能用啲二支上緊網嘅咋，可能有啲人。 唔係應該。 嗰啲人係可能係好落後。有啲美國人係一世人，好似cowboy咁啊，係未出過醒噶。佢嘅認知係有限嘅。 好多人冇美國人好多係冇美國護照，即係未出過國。 未出過街㗎。 未出過國啦。 好少人佢唔知有呢啲咁嘅人，我覺得。 佢應該知，不過佢唔想。 佢唔信啦。佢覺得咧，美國就係好似我睇荷里活啲西片咁樣。哇，好先進，好文明，個個都好撚有 sense。其實唔撚係㗎，好撚多土佬，好多共和黨人㗎。共和黨就係呢啲咁嘅人係咪先？話聲咧，明唔明啊？目不識丁，屌你靠 boy， 話聲你聽，老師話唔信有呢啲咁嘅人嘅，所以佢一路以來都係撐緊民主黨嘅，係呢一次屌你先至撐共和黨噶嘛，佢唔係撐共和黨啫，佢撐特朗普啫，話聲你聽，係咪先？好 ，OK， 我哋唔 好再 我哋講下，我哋唔好講蕭山，我講下張生。 唉，梁定章算啦，即係犧牲咗 嗰個啦，嗰位朋友啦，梁生啦，梁建輝啊，係梁建輝，係梁建輝。咁樣即係我會覺得孤狼啦，呢個而家呢個鄧炳強，佢又話呢個孤狼式嘅恐怖襲擊， 佢係咁講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叫人唔好渲染，佢坦白講。我哋好認真去探討呢個問題啦，即係唔可以煲唔可以扁啊，或者咧， 即係講件事 點解會搞成咁？ 我覺得係因為悲劇啦，頭先講咗啦。 係啦，唔好話佢並唔悲劇，點解會搞成咁？ 因為佢 問題出現喺邊度？ 佢覺得失無可戀先，因為佢諗住有遺書會自殺啊嘛。 問題出現喺呢個政府嘅無能。 話先聽， 呢嗱坦白講，點解會有孤狼呢一種行動？就 係 因為 冇錯， 因為你係唔肯聽人講， 即係政府唔肯聽人講。 政府唔肯聽人講， 定係話嗰個 坦白講， 唔 係你一路 嗰只狼啊，覺得好無助，可唔可以咁講咧？ 我認為，我真係我認為啊。你有冇政府有冇嘗試去同市民溝通咧？喺反修例運動 ，OK？ 但呢單其實咁耐由此至來，呢一單去到而家孤狼呢個恐怖襲擊啦，叫做啊，其實都因為反修例運動而引起噶嘛。 絕對係，或者可能會唔會同之前 五時光時 中華嗰啲 光時唔係光，朱英文已經失敗咗噶啦。 即係梁振英個唔係嗰陣時出落 失敗咗噶啦。 即係我覺得係有少少關聯， 冇關聯，直就係直頭光時一唔使講啊，梁天琦考驚 ，OK， 只可嗱最退到最襯到最前就是、梁天琦嘅啫 ，OK， 嗱佢最真係坦白講要負責任嘅，所以咧啊，不過而家佢變咗意思就冇得屌佢，唔係冇得屌佢，你屌佢俾人屌嘅 ，OK， 你要付出你嘅代價啫，咁我唔會，我唔願意付出呢啲咁嘅代價，所以我唔會屌佢。OK， 我又覺得佢係要付出啲，我又覺得梁天琦都要付出一啲代價嘅。OK， 當然唔係坐監呢個代價啦。OK， 你有冇嘗試同市民去傾？你永遠都係企喺高高在上，有 泰山壓頂。 泰山壓頂，你諗住可以用鐵腕去管治呢個香港咩？唔可以，唔好意思啊，陶傑就已經話咗俾你聽，點解佢十幾廿年前啦，回歸嘅時候，陶傑講嗰句說話，我聽翻嚟嘅啫。大陸可以管治大陸，點解豬係可以管翻只豬嘅？但係豬係管唔到馬騮，我哋係咪馬騮咯？ 應該話吐痰嘅人唔可以管啲唔吐痰嘅人咯。 總之我哋係馬騮咯， 我 你管 唔 到啊！我哋你管唔到啊，或者你冇咁嘅能力去管二。我哋嘅特區政府亦都要聽我哋阿爺，佢真係聽中央講啊，明唔明啊？嗱，我哋曾經未過過一啲好愉快嘅日子啊。03年之前，97之後，03年之前，我哋係咪過咗幾年，好似好自由，好似好好日子啊？ 03到到0371前 是 啦，絕對 是。應該是你沙士之後啦，3月不是 7月，是3月，是03年7月之前 ,3 月之前。 是啊，啱啊啱啊。 但因為03年3月之後 個分水嶺 就分水嶺啦，因為講真的你有遊行。 即係03年4月1號是我囉。 是啦。 偶像啊哥哥自殺之後就已經。 跟住呢啲人呢就中央啦，中共啦，唉，喺中都係中共啦，佢認為喂俾太自由唔得，開始管。我哋香港人自由開，唔受你管，就形成兩方面嘅衝突。這個衝突冇人諗過去傾，冇人諗過平息。你越衝突呢我就 越打壓，由梁振英已經就開始越打越硬。梁振英都可以有軟弱的地方，你見到這個佔領中環就是了，他都拗了幾個月、 okay? 去到林鄭月娥不更加不肯跟你香港人傾，只有反修例運動不肯跟你香港人 傾，那就雨傘革命， 雨傘革命就光時五一了、OK？好啦，加到光時五一 ,ok, 跟住你平息唔到啊，你引用國安法啦。嗱而家嗱唔係我講啊，亦都唔係咩啦，又唔係中央講啊，係林鄭月娥你自己講，係你自己諗個國安法出嚟，佢咁講㗎喎。ok, 喂咁下啱啱講呢個罪魁禍首就係你啦。話所以呢由一啲本來好好地，即係唔會係好大問題，可能喺個平台度噏下嘢講下嘢嘅 KOL, 例如傑斯啊喂佢做啲嘢一路以來其實都唔犯法㗎啦，突然之間一日你條紅線升得咁高，傑斯褪唔到啊褪唔到啊， 同埋我都覺得而家係屈 咪踩晒落去，咪踩晒落去囉， 屈佢嘅 屈佢先係屈佢㗎，喂吓咪咩你有冇開個戶口，以前開個戶口冇，我啲戶口冇問題，突然間開啲戶口有問題㗎嘛。咁呢啲係突然間㗎嘛，唔通你嘅傑斯要即刻收返咩，收唔切㗎嘛，即刻收都唔得啦，又開咗啦冇戶口。係你條線突然間升高喎，你條底線。喂你係冇俾個人停㗎喎，諗㗎喎，你冇同香港人溝通過喎。你點解你唔試下，首先我坦白講，你唔捉過啲知識分子啊，傑斯仔尹耀星出嚟傾下先，喂你唔好再搞咯 ,ok? 佢再搞你咪拉佢囉，你唔係我突然間我唔得啦，你唔搞得啦，喂你肯唔肯傾，你有冇傾過先，你個政府你唔肯傾，一個唔肯傾，跟住你又越變越大，喂坦白講我拎支雷射筆平時邊有問題，好而家我拎支雷射筆原來係攻擊性武器。我行過條街平時邊有問題，原來我會變成非法集結。喂你以前我以前行街係冇問題，而家行街係非法集結啦。我係唔係你都會你可以就算你唔非法集結你都開張告票俾我。 係呀、啊。 大佬你而家你嚴明進化啦。 所以佢 你肯唔肯同我哋傾先。你肯唔肯同我哋傾，你唔肯同我哋傾啊。你唔肯降低你嘅身價。肯唔肯講好似呢次咁啊，梁生梁耀輝先生。我唔可以又煲又扁㗎，即係我要好平衡講呢個。依間 case 出過之後政府會點做啊，唔係平息民憤啊，政府係變本加厲啊，以後穿黑衫行街嘅，可能黑衫行街好似我咁穿黃衫行街嘅，全部查身份證㗎喇。以前就可能鬥差人鬥你就揀啲僆仔嚟鬥。而家50歲以上都鬥啦，我諗50歲都鬥你啦。 咁你不如唔好禁止人哋買黑衫囉。 係囉，喂唔好你。佢又唔會話唔俾你買喎，佢又唔會話唔俾你買雷射筆喎。但係買完你帶住就唔掂咗。 即係我嗱又講啦。 仲有。 係。 索帶。我有3條索帶，我就揸加暴徒。你冇搞清楚。 咁啊另外琴日今日7月2日出去，我睇新聞我咪發咗上群啦。喂嗰支明招致都未搣 ,Make in China 都未搣嘅玩具槍，嗰啲係仲要唔係入戲㗎、一定係拉雞嗰啲膠到唔夠呀，人哋仿真槍喎、 啊。係囉。你突然間 你冇㗎。因為我知道香港法例呢 就兩招 招二以上 係犯法嘅， 就犯法。 咁好多人玩氣槍嗰度 1.9、啊、氣槍即係入氣嗰種啦。 唔係啦，而家電嘅啦。 嚇嚇，或者係啦，但係就唔係話掹個雞嗰啲玩具嗰啲膠槍啊嘛。 即係佢要揦你，你個遲咗已經唔得啦。 即係而家啲槍係充電啊。 系充 锂电嘅，即系 唔系诶， 差电 。 哇！我好多年前唔知啊，但系都系可以去到 1.9 焦耳，唔系白白噶。 唔白白，全部唔白白。 但系佢就话睇你个用途，有时佢又整多句，又唔知你用途话怀疑你拎去犯法，又可以告你。 系咯，我有三条索弹。 系啊。 咁你知唔知我哋用咩？你又唔知，但系你就可以夹硬话我，呢个索弹我可能唔知索十条知乜嘢路啦，总之。有都唔得㗎喇。 喂，咁如果啲人係 Wargame 愛好者，着住啲嗱，以前我哋不嬲香港係可以㗎嘛，玩 Wargame 咪着晒啲迷彩咁樣拎住去玩。 你想落，但可能 得唔得咧？而家 其實得，你行街嗰度，你行街咪得咯。但如果你喺附近嗰度，佢有權懷疑你，你咪唔得咯， 就可以告你。 喂，大佬，而家嗰條例，你有冇同一個人傾啊？你冇啊？你從來冇諗住同一個人傾啊？咁人哋越做，喂，如果無助咯，喂，嗱，好似呢位阿梁生咁。只有而家表面嘅證供啦，我哋都講證據啊，好冇？加時㗎啦，肯定加時。佢有一個同我家人同住，一份正道唔錯嘅職業添，喺維他奶做採購，哇！ 主管係咪？ 哇！唔好啦，做採購嘅真係呢啲真係幾皮一個月啦，可能去唔到三皮都皮幾兩皮啦，照估計做份採購係咪先？我唔知有冇喺台底添啊！我哋唔好咁估人 ，OK？ 即係唔錯嘅職業，咁得閒就可能。佢幾個肥大，可能唔夠肚好，咁啊溝唔到女啫，啊，咁呢啲好多人溝唔到女啦，我都溝唔到女啦，係咪先？咁呢其實一個好普通嘅人，係咪先？佢係臨去行職之前，佢寫定遺書，佢除咗係同交代咗佢爸爸媽媽之外，佢銀行户口啲錢點樣交代都唔緊要，佢冷靜到點樣啊？亦都佢一份遺書。是交代了他的工作啊，即是同我同他主管讲，我行开了之后呢，你哋将呢啲事嘢俾返佢，你有咁交代，佢预咗㗎啦， 嗯， 佢预咗 Q 完你之后自 Q 㗎， 唉， 佢唔使諗㗎啦，佢唔係諗住 Q 完你之后走㗎， 冇諗過走， 佢係完全，你係捉佢唔，而且佢唔係想咩嘢喺嗰啲 Facebook 嗰啲共同朋友冇嘅，冇呢啲嘅，佢唔係活躍喺呢度嘅，佢係純粹靠睇，電視，或者可能都上 Facebook 嘅，睇下啲立場新聞啊，睇新聞，見覺得你個差人係咁樣做法，佢對你個差人係 air 全部差人，佢覺得係咁，點解咁樣？點解係咁？因為你哋做得唔好咯， 咁樣。 我講得幾時俾啫？雖然我你放心，我實補翻。我講嗰日打完伏必泰，第二日，第一日嗰日，第二針嗰日，我就嚟咗深水埗買嘢。咁我打完第二針，其實温温頓，因為生意非好大，打完真係好快温温頓啦。咁好似嗨嗨地咁樣，應該係咯。咁有兩個差佬，即係鬥我。咁佢可能懷疑我係 兩個差 佬，啱啊，啱啊，必噶嘛。 OK， 系咪先？ 而家唔止噶， 而家四個啊嘛，要系咯，咁咪先。佢差佬點對我咧？可能我真係迷迷地個樣。佢話：咁啊，身份證俾佢查啦，好簡單啦，一條友我冇得反抗噶啦。佢話問我係咪蝦咗嘢，我話唔係，我都話我知我啱啱地，我個答咗好啦，戇鳩。我應該同佢講話，我打咗針嘅。 你冇答到，打咗。 冇答到，暈暈地啦，人依家暈暈地。咁個樣真係話俾你我講地係似嘅，係我估我自己係似嘅，但我自己袋入面係有張打完針紙，佢自己攞落去咯，睇過佢知嘅。今日手身啦，佢就問我： 喂，而家直情可以係啊，而家好興係戴手身。 佢問我係咪嗨嘢？我話冇，我話冇，冇咁樣。跟住佢嚇嘢唔怕講啊，佢即係斷定咗我嗨嘢嘅喎。咁唔緊要，佢跟住就喺個查銀包啦，咁攞咗我張器官捐贈卡出嚟，哇！器官捐贈卡嚟㗎 Sir， 我有器官捐贈卡㗎嘛，我冇嘢放低，佢又抄咗個銀包，佢抄咗張捐血證出嚟，我就大大聲話阿 Sir 講80次嘅捐血證，你知唔知阿 Sir 同我講咩？ 講咩？ 改邪歸正啊你，改邪歸正， 喂，我病完而家先諗返，屌你老母，你講乜撚嘢？ 而家係咁串呀。 喂你，喂大佬，即係你又冇唔，我都話咗你係即係當正話，即係嗨撚咗嘢嘅人嚟喇喎。 係 呀。係咪 先？ 佢係㗎啦。佢當正咗我係㗎喇。我一定要係㗎喎。大佬，我大佬，你條撲街，你條差佬有冇記官捐贈卡我都未知啦，唔好話有一張80次嘅捐血證啊！ 咁你魏俊仔嘛， 係先？喂，大佬你都可能冇啦， 魏俊仔就係冇文化。 一個捐血證，一叫你捐八十次嘅捐血證，你改邪歸正喎、啊。80次我捐咗幾廿年噶啦，真係咧。咁我改正歸咗正好撚耐啦。喂，大佬你哋啲差人咁樣對我對啲市民， 係咯？ 話俾你聽，你 而家係咁噶，真係咁。 你叫啲市民點對你啊？话声你听，系啊，我个样系好似迷迷地啊，我而家谂翻都觉得应该系啊，但系你个态度会唔应唔应该系咁样啊？你见到一个市民有张器官捐赠卡，你应该好声好气啦，何况佢有张八十次嘅捐血证，你同事啊，俾人吉到废嗰个啊，啲血多可能我有份捐噶，如果你谂下你自己有冇捐，我未捻知啦，你肯定冇八十次啦。你揾獎廿零歲，係咪先？喂，大佬，你咁樣對啲市民點會對你好啊？係咪先？如果坦白講，我話我點會唔對你嘅政府有你嘅差有憎恨啫？點解個源頭喺邊度啊？你自己唔搞掂個源頭，阿梁先生就係、是、因為你嘅差人，你嘅政府搞唔到個源頭啊！唔肯同嘅市民和好啊！你嚴刑峻法啦，一步一步越做越閪，你先至會令到佢哋行呢條路啦。 即係冰封三尺啊，非一日之寒啊嘛，牛哥係咪先？即係喂，你知唔知搞到好多藍絲，因為個打針逼啲老人家打咧，係藍絲老人家都話你係想啲人死啊！是有藍絲變咗黃絲的，因為呢個打針的問題。 好啦，你繼續落去咁嘅態度，咁呢好似阿梁先生呢一類型嘅朋友，唔係朋友啊，梁先生呢一類型人士，唔會係冇嘅， 只會越嚟越多， 只會越嚟越多啊！ 咁其實咁講啊，佢 你唔係話將兩個差佬變四個就安全嘅，而家都琴晚即係7月1日都兩個差佬啦。 喂，牛哥 一樣吉你，佢要吉你就吉你㗎啦。喂，坦白講呢一個已經唔算係好兇狠，佢割頸仲可以啦，講真。坦白講呢次全香港見到失敗啦，佢吉你唔死，下次唔係咁㗎啦。 唔係，我即係你覺得係 而家有人整緊炸彈㗎。 即係你覺得 話聲你聽， 孤狼係越嚟越多 越嚟越多啦。點解呀？喂，就算如果冇你做下都有啦，你一下鬥多兩個囉。 啊， 大佬，我捐血80次，我系改邪归正嘅话，全香港冇好人啦。大佬喺你差佬面前冇好人噶啦。 喂，咁慢啲。 捐血捐80次都系咁样样嘅话， 即系咁讲啊嗱， 屌你咯，咪先谷捻你咯，而家谂咩事要先谷你，谷捻你。 喂，而家你即系我咁讲，好多网友知道你有个唐大佬噶啦。 诶，唔好讲佢喂，诶，我佢我唔讲喎。 唔系，即系会唔会个关系差咗？ 我唔會用光嘅事。 唔 係。一年都見唔到一次。屌你囉。 真係一年見唔到一次。 兩次囉。 OK,OK。 兩次囉。三次囉。拜拜三次囉。頂曬籠啊。 頂曬。 今年未見過。今年見過一次囉。新年囉。 新年。 未見過囉。屌你喂。咁關咩事啫。係咪先。 即係唔關事。 喂咁你又唔講㗎油奶海。屌你囉油奶海。我幾年冇見過啦。又係今年見過一次囉。屌你係咪先。屌你成家人都係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做仔嘅時候成日見嘢，因為大家都住喺對住同一個地方咁樣，就成日見，大個咗邊一見㗎，係咪先？我同我細佬又都唔係成日見到啦，何況啊，我唐二佬係咪先 ？OK， 咁我唔講佢，唔好意思啊，啲家事嚟嘅， 即係會唔會話影響到關係？就冇嘅，冇咩冇見， 都冇見，屌你咩關係啫？屌你咯，即係喂，有時真係問口啞嘅。喂，咩影響到咩？影響都咪 諗住。你出名過佢啦，其實。 我出名過佢啦，係由奶開出名過我啫嘛。我出名過佢啦，嗱聲你聽，係先？唉，冇喂，我唔會要呢啲咁嘅工 ，OK？ 你講又講啊，我幾得開心嘅。 開心咩？ 以前咧，喺個家族嚟講咧，佢好正氣噶嘛。 好正氣。 啊！屌你老味，好似個罪人，罪得人邪就係我噶嘛， 喺家族嚟讲，即系我亲戚都知道我有个嘅一个咁嘅平台噶嘛，我呢个淫宅嚟噶嘛。喂，而家我个正，我个面好多，我喺正面嘅而家喺亲戚嗰度，即系反而佢就 即系成大班亲戚。 嗱、啊，亲戚嚟讲啦，但系当然啲亲戚都系十年见唔一次噶啦。 我知， 但系啲亲戚啲传下传下，我知道噶嘛。啊，咁啊唔错啊，好啦，话讲阿梁生我都讲半个钟头啦， 都有关。 我唔会俾 credit 你，又唔会俾，我唔会煲俾，唔好俾你。即系我成日我将件事讲出嚟，香港政府你一日，唔同市民倾，你一日都要面对呢啲咁嘅问题， 可能会越嚟越严重， 越嚟越严重。我讲嘅，如果你系认为我系恐吓紧你，犯紧个案犯，就唔该你上嚟拉我。OK， 啊好啦，讲翻深圳啦，理论上真系可能就关噶咯。 唔系特权人士有条件啊嘛。 啊，喂， 即系佢唔系话我哋普通嗱就开得佢。 我哋嗱啱啱讲，我哋可能而家已经知道晒系点样啦。咁、啊、其实有几个讲法噶嘛。 系、啊、佢，因为而家七月二号系估啫， 估啫， 出街系十三号嘛。 啊，出街十三号啦。咁照计其实应该有噶咯。 佢会有个 plan 噶啦。嗱、啊，我估咧， 我估啦，我估先。 你估先。 中港婚姻嘅优先。如果唔系中港婚姻嘅咧，隔离七日。即係好似我哋呢啲，一定要隔離七日，做好個核酸報告喺上面，咁就可能會俾你過去啦。 嗯， 你呢？ 我估佢而家所有做嘅嘢呢，就係九月份，可以俾嗰啲跨境學童，翻每一日過關翻香港讀書，因為實在太唔人道啦， 而且太多人走啦， 同埋好多細路仔係諗住喺深圳長讀㗎啦，唔翻嗰度， 係諗翻啦， 但係唔得，點解呢？因為香港又真係好多本地僆仔移民、學生真係唔夠，話而家聽講咧話小學名校嘅扣滿啊，你明咩叫扣滿 啊？知道。易好多嘛， 易咗好多， 易咗好多嘛， 系因为真系学生唔， 啊，因为小一走咗嘛。 咁佢咪而家咪谂嗱，嗰班人真系好惨啊！我觉得，即系嗰啲中港家庭啊，嗰啲双非单双非 B B， 即系细路仔，而家咪拎翻你出嚟谂起，啊，你可以翻嚟填翻啲学位。 你估净系大陆人系韭菜啊？ 即系等条， 我哋香港人都系韭菜啫。 即系佢话等嗰条数好睇啲，你明唔明？如果唔系咧，嗱，依边嗰啲系飞去英国，绝大部分啦， 香港停晒喺度， 嗰边咧。就好多喺深圳又讀，係嘛？咁你咪 坦白講，如果你深圳讀翻，你就喺香港再做嘢，其實機會就嚟噶啦嘛。坦白講就係真係 佢會拎香港福利啊！你明唔明啊？因為佢病咪翻嚟香港醫咯，但係佢第日會喺深圳做嘢㗎，佢唔會加香港税㗎，貢獻唔到香港㗎。但係一病咪翻嚟醫咯。咁係香港個成本係好撚高㗎。咁佢而家就即係學阿老蕭嗰出跛豪講咯，咪當佢尿。尿壶咯，有嘢咪拎出嚟咯，冇嘢塞埋一边咯。 韭菜啊！ 尿壶啊！ 我哋割噶啦，我哋割噶啦。 你系咪先？系咪真系好？即系嗰啲叫司马超之心啊！细路仔年半冇翻学，你唔理。而家见到香港条数唔掂啦，即刻话唔理疫情啊，同疫情冇关噶。 冇关啦。 系啊。 好啦，咁啊咁啊，即系讲通关啦。通关我有两样嘢，其实对我嚟讲系几，我系会做嘅。 你要做咪翻深圳咯。 翻深圳啦，即系会发生喺我身上啊！ 会发生喺深圳。 嗱，如果系坦白讲啦，如果我估计通关嘅需求啊，系乜嘢啦？都系两剂十四日，24、48小时报告。咁喺唔喺嗰边再 delay 衰七日咧？就唔知啦，可能三日嘅啫。 如果你讲得通关，就唔会有咩噶啦。 唔系噶，唔系噶， 即系唔会话。 因为其实香港系讲紧大陆落嚟嘅，可能系三日啊嘛。 唔系，如果你话。真系正常通关嘛，免隔离噶嘛，讲紧系。 好啦好啦，就算免隔离我都肯噶。 要隔 唔系要隔离都肯噶啦。 几多日你 ？OK， 听讲话三日嘅， 得唔得啊？ 七日我都肯 ，OK。咁啊嗱，我可以话声俾你，对我有咩好，我有咩事会发生喺我身上先 ？OK， 我有讲句，你七日啦，其实你翻到嚟香港唔使，因为有不嬲都有回港意噶嘛。 冇啊！而家爆咗地方冇啊！如果 深圳有 重新再申请十四日嘅，即系我嘅认知就系咩咧？喺大陆，广州已经取消咗啦，好似，但系定系嗰个区唔得啊？ 区啊区啊， 个区唔得，定系广东省得啦？即系总之系有啲唔得啦，到时都严啦。你，因为我哋唔喺身处喺大陆咧，我哋唔知 点样去申请？系咪攞住个健康码？好似 回港易啊， 回港易 哦，上去香港特区政府个网噶。 咁系咪要14日之前申请啊？定系已经呕咗下咯？咁而家已经咁多日啦，佢即刻申请即刻嚟得啦。 要预约嘅，即系你要有个人数嘛。 哦，咪即系咁即系咁啊！我系咪话我喺深圳飞咗14日嚟嘅？ 系一定，你唔可以离开外省。 我今日已经预约咗，系咪听日翻嚟先？ 睇佢有冇位啊？佢听人讲过啊。 有位啦，即刻 可以啦。我咪宣布过。 啊，宣布嘅，即刻啦，都即刻啦，日即系宣布过你系24小时嘅啫嘛，其实就出俾你噶啦嘛。 唔知几多日啦。 就出俾你噶啦嘛。 出俾你系。 OK， 咁我唔清楚，可能有啲地方又话唔俾你咧。你喺南山唔系，你喺龙岗唔会俾你噶嘛。 咁 龙岗爆到咁样劲。 咁如果佢话通得就呢啲唔政治问题啦。 OK， 系会同保成日捉后队。OK， 对我发生咩咧？今日我已经有女，有女吉嘢啦，吉嘢家啦，吉嘢啦。喺大陆吉嘢啦，当然喺度大陆妹啦，系吉紧呢个科兴啦，我唔知啦。吉紧科兴。 谂住嚟自由行。 冇错啦。佢点解咧？就因为听到香港话，也澳就同澳门通关，佢估计。可以嚟香港啦，所以佢已经急不及待今日吉嘢啦。嗱，即系起码会有一班女会嚟香港啦。嗱，首先一，我唔系咁需要咁快。嗱，我估啊，如果通关嘅话，我唔需要咁快去深圳住嘅，我可以等呢一班女，因为呢班女好急啊， 因为要搵钱， 唔系啊，要买化妆品啊。 哦，系、哦。 喂，你又估唔捻到？就算你網即係嗰啲好似阿的咁啫嘛，阿的都唔會想就算嗰啲咩港香港代購咧，佢都唔信嘅喎，佢都唔信 嘅 喎。 假嘅好多都 係咯，我講咯，唔係你都話 咁， 即係你都唔信啦。 嗱，如果你話真係咧，有啲衰到咧，佢好醒㗎啦，佢已經要求嗰個買家俾個萬寧小票，或者屈臣氏小票，但係都可以假。 O K 得， 知唔知點解？ 唔知， 因為嗰、那個。買家買兩份，一份萬寧小票自己買，你嗰份咧我就去藥房買，跟住俾一萬寧小票你。 O K， 得，明， 你明唔明啊？ 否則的唔明，已經唔明質信啦。係，阿的唔明質信啦，因為佢阿啲話想買啲雙峰丸，話使撚記咧咩？屌你老味，講貨店啦，得咁就算啦。即係可能有啲你啲女都係咁樣喎，佢買好多啲咩 X2 啊，啲幾多粒？佢真係唔會就連講貨店佢都唔信嘅喎。 同埋我想講， 因為坦白㗎啦，因為我有朋友做講貨店嘅，信得過嘅我啲朋友。 有好多反應， 你咁講我都唔信啊！ 有好多反應係用過係真係知道爭嘅。 O K， 即係你明唔明？即係佢哋頭塊面㗎嘛。 O K， 得。 真係港貨店買嗰支同我自己去沙沙買嗰支係唔同㗎。 已經有兩三個女仔係吉咗針啦。咁有一個係好明顯係為咗急針而嚟㗎啦。咁呢啲咧都係喺以前喺沙井出嚟做過嘅，有啲喺黃江做過嘅。咁呢啲都同我有啲關係嘅，成日喺微信啊傾下偈啊，有時佢話。要增值啊！我幫佢增值下啲手機嘅咁樣嘅，咁所以咧一嚟就揾我啦，我就一食噶啦，所以我唔知佢哋嚟，咁我咪唔使過去咯。 唉，未必噶，價錢唔同啊。 可能仲平啲啲咩？唔係，可能仲貴啲啲。 貴即係我諗呢啲經驗啊，你有冇經驗啊？ 冇。 咁我好似講過我啲經驗，即係可以重温下啦。你咪同佢講話，幫你訂酒店。 系咯， 咁啊两晚啦，我通常 case 通常两晚啦，但系嗰啲系老友嚟嘅，我啲都 系老友嘅，而家我啲唔系老友咩？ 唔系， 你仲喺呢啲环境，你仲喺度微信倾紧偈，仲系老友？ 我嗰啲咧系冇价嘅，即系佢骨妹嚟嘅，佢唔系话几多钱一晚嗰啲嘅，系倾翻嚟，跟住我同佢讲话， 我谂定噶啦， 买嘢食， 帮你租两晚酒店， 跟住我俾3000蚊或者4000蚊， 我跟住俾翻港币同等价值嘅。嘅公價俾你 嗱，我當年就試過兩個都係俾3000蚊港幣 咯。O K， 咁差唔多啦。 咁唔係，跟住另外有一個咧，有一個到第二日咧就話想再買多少少嘢，叫我俾多啲，就俾多一次。 O K， 俾咯， 咁即係都 O K 啦。 係啦， 咁酒店好平嘅就可以。 而家好平咗，而家 你到你要開就貴㗎啦，到你要訂嗰先咪。 O K， 唔知啦，咁我都預咗㗎啦，咁樣。咁我因為佢嚟嘅話，好啊嘛，即係安全嗰度你已經慳翻啦嘛，係咪先？所以我就預咗有佢啲女會過嚟，咁我可能又唔使咁快過去嘅。但係嗱呢樣就好切身處地啦，都係戰艦嘢嚟㗎啦。咁我咖啡點樣咧？ 因為我去到要四七日㗎嘛。 係。 三日再當然好啦，四七日㗎嘛。咁我四月七日我要玩都玩乜七日啦。即係十四日呢就可能係空張期啦。就冇得買啦。 唔買咖啡。 係啦，冇得買咖啡啦。咁網友就一係就盡量快少少。買定啲先啦， 我有慣先講啦。 係都係， 你會預告俾啲網友。 我預告俾佢聽㗎啦。 你一定要 咁樣就一係咧就你哋要等啦，要等下啦，等下啦。即係咖啡係夠嘅，一定夠買呢一兩個月嘅。係我入咗貨㗎啦。 係 因為其實咖啡都好難買啊，因為嗰時候個關咧，封得好撚勁咧，連咖啡都運輸都有問題。不過而家好咗好多㗎啦，而家好咗好多嘅。咁有啲實有嘅，但係就可能我去隔離或者我返咗大陸嗰頭就有幾個星期可能買唔到啦，咁呢樣就你有冇有衡量啦 ,ok, 咁啊咁都係啦，咁啊接話喺四十幾分鐘都講咗戰艦就講少啲啊，呢 你下星期講返多少少 講少少啦，真係要講少少靈異嘢啦，要還債啊，還債 有、我覺得你戰艦仲有嘢講喎， 仲有嘢講㗎，咁啊咁下個禮拜先算啦，咁啊接話喺網網有接話打上啦，咁啊下個禮拜冇啲咁沉重嘅嘢㗎啦，咁啊可能都有啲開關嘢伏必泰嘅嘢同大家講下嘅，咁啊下個禮拜先算啦，咁接話打上啦，接話買咖啡買咖啡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四十幾分鐘，咁啊下個禮拜再傾啦，拜拜。